终于离开了养育你的家，带着憧憬走进陌生的繁华。其实你也有自己的梦想，却发现现实并不是你所想象。于是你学会了怎样化浓妆，渐渐习惯了那些昏暗的